点。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带领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晚的演出信息。话剧《阿 Q》今明两晚在中间剧场上演。作为鲁迅先生的粉丝，法国导演米歇尔·迪蒂姆采用了编创的手法，没有剧本创作，而是直接采用了鲁迅先生的原作，其中加入了一些象征性的处理。民族歌剧《伤逝》今晚登台保利卷。今天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28周年纪念日，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都是他的作品，经典民族歌剧《伤逝》也是他的代表作。歌剧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女高音歌唱家王莹、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演绎。舞台剧《醒来》今晚在龙福小剧场上演。大九剧团这次给达里奥福的原著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的元素。在这部独角戏当中，一个女人在周末的早晨醒来，误把这一天当成工作日，过了一个极不愉快的早晨。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这是国家大剧院运营10年来首部古希腊的戏剧。《鸟》是古希腊剧作家、有着喜剧之父美誉的阿里斯托芬的代表作之一，是人类最早具有神话色彩和诗意的浪漫喜剧。黄建新执导、达世长、冯巩主演的电影《站直了别趴下》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部影片是第五代导演黄建新的代表作之一，影片在诸多繁杂小事当中展开，构成了当时社会纷繁众生的形象，令人笑中有所思。五一小长假结束，虽然这3天天气不算太好，但是丝毫没有降低市民的出游热情，全市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都呈现增长的态势，请听报道。 五一假期全市接待旅游人数为465万人次，同比去年是增长3.7%，实现旅游总收入48.4亿元，同比增长5.7%。接待游客人均花费是达到了1041元，其中国内来京游客人均花费超过了2100元，市民在京游客人均花费311元。这可不意味着北京游客抠门，因为途牛网统计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人均旅游花费最高的客源地城市当中，北京是名列第一的。五一假期期间，市旅游委共接到文化和旅游部12301系统和北京市非紧急救助热线12345转来的旅游投诉实件下降60%。今年五一假期呈现出以下主要的特点，首先就是旅游和文化融合类的产品受游客欢迎，历史文化观光型景区接待人数同比是增长达到32%，博物馆型景区接待人数同比增长将近9%，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更是高达46%。诗和远方的结合成为越来越多旅游线路的突出特点。其次，京郊游持续成为旅游热点，在平谷举办的草莓音乐节、怀柔区举办的电影文化节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同时，亲子游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在网络出行平台的订单占到了周边游订单的50%。作为城市副中心的通州正在成为市民旅游休闲的新亮点，大运河森林公园接待人数达到了13万人次，增幅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到4级，阵风有6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四点有戏，今天是什么戏呢？今天咱们说的这部戏，它比较久远了。一说到这个，我们今天的推送里边这个标题啊，叫翻拍自己，哎，可能觉得这是自拍的意思吗？ 翻 不是自己， 得翻过来拍 啊，翻面拍 ， 这摄像头啊，你得用这个后置那个是吧？ 怎么拍呀、是吧， 翻拍自己、翻拍一般都说老作品 啊， 是吧， 这个翻拍呢就是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办法说清楚。这怎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翻拍作品特别想把它毙了。就把电视毙了啊， 就是现在这意思，现在翻拍不易啊，是吧， 哎呀， 翻拍一个折一个。 翻拍呢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稍微的盘点一下、是吧，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最好别拍这种情况，是吧。我们看过这个经典的一些电影啊，尤其是一些类型片啊，会有不同国家的不同版本啊，当然了， 一个剧本， 哎， 起家共用， 对啊，这样的作品呢， 共享剧本， 出烂片的几率比较高啊。咱们举几个例子吧。 好， 比如说啊，日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死亡笔记》，这个反正我是挺爱看的啊， 大 IP， 哎，它有这个漫画书，后来拍了电影，这电影拍的特经典，就跟那个漫画里边那个人是画的都简直都一模一样啊。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哎。这美版美国也有一版、 美国有一版， 哎，就叫这个，连这个名字都一样，因为这个日版的名字叫 Death Note、是吧、就是用英文写的，美国那也是 Death Note， 看完之后我直接就没有 Note， 直接想 Death。 真是糟蹋经典啊、莱尔布昂菲利亚、 这个被你毙了。 哎，也有那个美国拍的特别好的、日本把人经典糟蹋的、 这举个例子说明 人鬼情未了啊， 《人鬼情未了》是美国的非常经典的作品， 是吧、我这个上初中的时候，那《人鬼情未了》那歌就特别流行， 对， 那时候都拿他这歌啊，当这个就是那时候学英语、听歌学英语嘛、哎，也看我一下，哎呦，那爱情故事是吧？ 认识戴米莫尔就是那部， 哎，就是在《泰坦尼克号》之前，人们都拿那个当是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爱情故事 啊、你知道吗？日本也有一版，也是《人鬼情未了》， 这还要带一报还一报呢。 哎呦，也没法干啊，糟蹋经典啊！反正你也别光说人家，咱们也有 哦，也有毙了的 啊，毙了。这个，你比如说啊，这两年不就是翻拍日本 IP 的，就特别特别的盛行嘛？ 比如《嫌疑人 X 现身》， 哎，《深夜食堂》啊，《麻烦家族》啊， 对， 是吧？反正都黄了，就是姓黄的拍的啊，毁誉参半吧啊。另外呢，我们去年啊，还跟大家盘点过这个。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是吧？这个据说是舒淇参与电影当中这个评分最低的一部啊。 哦，对， 只有 他主演的 4分多， 也是一个翻拍作品。 按理说这舒淇冯绍峰的爱情故事多好看，是吧？哎，但是就是不如人家原版， 可惜翻拍不灵。 哎，但是我们说啊，这个翻拍就这种跨国的，就是不同国家的版本翻拍的，也有非常好的作品啊。你比如说就是这样的呢，它就是我分析啊，就是不同国家版本都能拍得好的，它基本上都是在讲差不多 共同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共同的这种情感。你比如说忠犬八公的故事是吧， 哦，狗狗的故事，嗯， 日本也好看， 对对对， 这个美版也非 版 也非常好看啊， 理查基尔那版， 哎，还有这个我们之前和大伙说的这个十二公民是吧， 哦， 哎， 罗汉， 对，这个不同的国家，嗯，啊，嗯，不同的年代都有啊，这是一种翻拍类型， 嗯， 就是说不同国家的这种翻拍， 嗯， 还有一种翻拍类型就属于叫跨时代的翻拍啊， 哦，这个怎么讲， 哎，就是不同的时代把那些故事重新拍， 嗯， 你比如说咱们呢啊， 英雄本色， 哎，对了， 2018， 哎，然后这个你而且有一些作品啊，我们非常熟知它的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个版本， 嗯， 实际上它更早，它有那个老的版本，我今天看到2001年那个十一罗汉是吧， 哦，十一罗汉， 哎，这个乔治克鲁尼， 嗯， 啊，布拉德皮特 一伙人， 啊，马特 达 蒙， 嗯， 啊，那一伙儿这叫什么，盗贼义贼，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大家那时候看津津有味，大家知道吗，60年代就有一版，就是 哦，他也是翻拍的， 他也是翻拍作品， 哦， 哎，这是一种翻拍， 嗯， 啊。今天我们说的这种翻拍啊， 嗯， 这两样都沾点也不都沾， 这什么意思呀，啊？ 这个翻拍它别具特色， 嗯， 就是在翻拍类型当中，这一种翻拍是最被大家所期待的， 叫做 自己翻拍 自 己。 哎，好嘛，啊，这个不是我刚才说那个自拍啊，他确实是自己翻拍了自己的作品，是吧？ 对啊， 就是原来他拍的那个作品啊。挺受欢迎的， 嗯， 啊，非常好，经典作品， 嗯， 这个时间沉淀之后呢，突然有一天他发现，哎，没什么可拍的了，是吧？拿出来再拍一遍。 哎呀，不是说没什么可拍的 啊， 而是说 还是有， 哎， 他翻拍过日本的吧，是吧？ 嗨，你就直接说吧，啊， 哎，我们今天说的哪出戏是吧？ 嗯， 哪一出叫翻拍戏？来，大家听一听，今天的四点有戏翻拍作品是。 我不动，我投降，我愿意跟警方合作，快靠我呀！ 你一点都不像是个警察，你也不像杀手。我相信正义，可是没人相信我。好人通常被人误解。 靠我，靠我， 让我来。 我要求警方保护我，快靠我。 来，让我们一起说出他的名字。这是吴宇森导演1989年作品， 嗯， 《喋血双雄》。 哎，那么2019年的时候，就是《喋血双雄》上映的30周年。 怎么这么穿越呢？ 啊， 已经30年了， 30周年，对吧？那么就在2019年将会有翻拍版的《喋血双雄》啊！ 哎呀，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消息啊！ 《喋血双雄》2019啊，好像没有那2019。就叫喋血 双 雄啊， 真的是个翻拍作品，而且我们刚才说是翻拍自己嘛，所以他的导演依然是 吴宇森。 吴宇森 啊， 嗯， 我们知道这个喋血双雄在影史上是这个地位非常高的哈。首先呢，这是吴宇森导演的代表作啊，也是香港电影的经典之作， 嗯， 对吧？那么这一次的翻拍呢，是这么说的，说吴宇森导演要在好莱坞的框架与体系之内来翻拍自己这一部啊， 嗯， 这个代表作品， 对 啊， 这部作品刚才张亮说它的影响力啊，它当年在1989年有了这部《喋血双雄》之后呢，成为吴宇森暴力美学的代表作品， 嗯， 同时也是奠定他进入好莱坞的一个坚实的基础， 没错。 也就是说，其实好莱坞导演并没太看过《英雄本色》什么的，是吧？ 啊， 是看《喋血双雄》，哎，看得很激动，然后邀请他到了。 对，比如说这个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啊，这就是。这个《喋血双雄》的 忠实影迷， 真 的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当时租录像带的时候，可能没少看这电影。 哎，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大家还是挺期待的，至少在业内啊，大家早就说，哎呦，这今天啊拍这《喋血双雄》，那肯定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说那个时候吴宇森导演他虽然创造了叫暴力美学吧， 嗯， 就在这个电影非常的这个 很突出 经典哈， 对，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毕竟这个电影工业的水平啊，它还是有限嘛，是吧？这一次尤其要在好莱坞的框架和制作范畴当中来拍。我们知道吴宇森导演从这个好莱坞发展的非常好，回归之后几部电影似乎都不太尽如人意， 哎， 啊，这一次呢也，你说是这叫怎么个意思， 又回去了，就 是，啊，也不是又回去了，他不是说回去闯荡了，他是在这个回归之后啊，他要有一个融合，我觉得这也特别符合今天咱们中国电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啊，和现阶段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跟国际交流，尤其 国际化 好莱坞的这个工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学习，以及互相之间的这样的吸取经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来发生啊。 我刚才没大听明白，意思是说这个《喋血双雄》今天要拍的这个新版啊，吴宇森导演自己拍，但是在好莱坞拍。是这意思吧，也就是用的是外国演员。 哎，对了，是这样的。啊， 哦，没有周润发什么事儿了，是吧？ 不，没有。 李修贤反正早已经不拍了，是吧？ 嗨， 没这些人了。 他用的是谁呢？现在知道的确定的主角是，这个在电影《为奴十二年》当中啊，拿到了这个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啊，露皮塔·尼永奥啊。 哦，他演珍妮那个角色是吗？不是， 不是啊。在这 他演 喋血双雄 的其中一雄， 其中一雄，哎，熊大啊，那熊二是 不是吧？这原来不是男性的双雄吗？ 对呀，啊， 那不是叫喋血双雌？ 嗨，别瞎说啊！这是其他的这个主角是谁还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消息，他也你算就吴宇森导演，他不是一个就是因循守旧的导演，对吧？自己那个当年的经典，在他 能这么颠覆啊？ 啊，对呀，啊，是吧？因为我们知道他成功就是在于两个男性主角的这个亦正亦邪的两个人的定位，是吧？有这样的一种很辩证的这种转换啊，或者说是这种思考，对吧？哎，双男主的这种模式啊，这个成功之本、成功之道，居然都可以颠覆。你看，所以就是导演他的看法，可能永远跟我们大家是不是特别的吻合啊？一说《喋血双雄》，我们可能想到很多这种类似的这种经典的电影。你比如说吴宇森导演自己在好莱坞拍的《变脸》，是不是也是起码这双男主嘛？ 《喋血双雄》的味道， 哎，是吧？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警与匪之间的这种矛盾，咱们也看过这个《猫鼠游戏》，是吧？就好的电影，它永远是这个人呐，不是那么绝对的，它都有，就是这是人嘛。他都有这个内心呢，就是比较几句 正邪的对立， 哎， 正邪的交融， 有感性的这个层面啊。这猫鼠游戏也是，是吧？汤姆汉克斯跟这个小李两个人就出现了，哎，对对方的一种惺惺相惜的这样一种态度啊。当然做事情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这个人物的身份定位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哎，这样好的电影啊，我们是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共性。 哎，这是你说的好的电影的共性。但是翻拍电影的这个大家的恶评呢，也确实不少，是吧？刚刚过去的吴宇森导演的这部《追捕》，其实在整个电影市场的反响并不是很好。即使他用了在咱们这边很受欢迎的张涵予，在日本也非常受欢迎的那位帅哥，但是依然在票房成绩和评论界呢都没有落着好。 哎，你知道为什么没落着好吗？因为当年的《追捕》它不是吴宇森拍的呀，是吧？ 就是翻拍自己就玩拿手算， 对， 是吧？ 对啊，其实翻拍自己，这种现象呢，也不是这个很罕见的啊，很多导演都翻拍自己。我说一最经典的啊，这个希区柯克导演是吧？1956年他拍了一部电影叫《秦凶记》，这个1934年的时候他是最早拍的这个《秦凶记》，而且这个电影算是希区柯克导演的成名之作啊。1956年他就一定要重拍，你想那个时候啊，这人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对吧？这他有那么多想法，那么多电影，他为什么非要重新拍这个呢？我看到一种说法，就是导演自己对当年自己的那个作品 并不满意， 哎，他总有就是觉得有一些这个有缺憾的这个地方。 你们满意不代表我本人满意。 哎，这个希区柯克老先生在1956年重拍的那一版当中，那就是明星璀璨，是吧？就是很多很多的大腕都加入了。另外我们知道还有啊，就是这个 许多特别愿意自己吓唬自己的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恐怖片当中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叫《咒怨》嘛，对吧？ 嗯， 《咒怨》的导演是日本人清水崇，清水崇他拍这个《咒怨》之后，他自己就又翻拍了一个，他靠翻拍版的《咒怨》是美版的，进入了好莱坞。啊， 嗯， 而且在2010年还受邀成为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这个某一个单元的这个评委，这也成为了第一位担任全球三大电影节评委的日本人。 嗯， 就靠着自己翻拍自己，你看。 所以根据刚才你的这个总结来看呢，你是很倾向于其实自己翻拍自己比翻拍别人成功的几率要大得多。 哎，对呀、 啊、是吧， 是那样啊。 哎呀，这个各位给高见啊！今天我们说到吴宇森导演即将翻拍的这部1989年的经典作品叫《喋血双雄》。 嗯， 来回忆一下吧，你记忆当中吴宇森导演那些经典的作品哪一部是你的最爱？ 对， 《喋血双雄》的确是攀上了暴力美学电影的一个高峰。 嗯， 影响了那么多的电影人，包括海外的导演啊，好莱坞的导演。 嗯， 那么其实《喋血双雄》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可能有很多个点，其中一个点就是他对朋友这样一件事情的阐述，这样一个关系的理解。嗯、从英雄本色开始，我们知道这个三位啊，就是亲兄弟俩、 嗯、 还有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俩。 嗯， 这三个人的感情呢一直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喋血双雄，我们发现这个关系呢哎变得扑朔迷离，变成了警和匪之间的关系、 嗯、 而这个警匪呢本来是势不两立，在这里面呢却显得是那么的惺惺相惜。 嗯， 而这里头其实还有一位人物也不得不提，就是在这个喋血双雄当中，大家还记得其实是一个双男主的一个设定吧，除了周润发这个男主角和李修贤这个男主角之外，还有一位跟周润发啊其实有着多年的交情，也就是工作关系啊，这叫其实主持搭档哈、 啊， 那样一位人物，大家还记得那个演员吗？ 嗯 《喋血双雄》当中的这个演员是朱江，演员朱江来饰演的，叫做四哥。 嗯， 还记得那个片段吗？其实他们在这个周润发在执行他那个杀手任务的时候，被人算计了。 嗯， 然后呢，朱江是中间人，是交给他钱的人。 嗯， 他被算计之后，他要找谁呢？冤有头债有主，但找不着那个头主啊， 对， 只能找朱江啊， 啊，就找这四哥 啊。这四哥其实跟这个周润发之间多年的感情，到最后显得好像要决裂似的。 嗯、 那最后四哥没有办法，是跪着向大傻跪着，记得大傻吗？ 嗯， 陈国安啊， 嗯， 然后要他的那笔钱， 嗯 啊，然后在这之后突出重围之后，他们俩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段对话，这也是在《喋血双雄》当中经典台词。非常非常靠前啊，排名非常靠前的一段，我们来听一听来自四哥和周润发的这一段。还记得那句吗？不然要朋友做什么呢？ 你如果当我是你的朋友，你就一枪打死我，我不想见到我的朋友在别人面前跪着乞求。我是一个没用的人，但是我答应朋友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如果可以一枪打死你，我就不必跪着向人家帮你要钱。难道我就不觉得羞耻吗？这个世界变了，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了，我们太念旧了。或者我们幸运，我们希望一辈子连个朋友都没有就离开这个世界。我最遗憾的是欠你的太多，朋友之间无所谓谁欠谁，不然要朋友来干什么？对吗？ 不然要朋友来干什么？这是当年非常流行的一句话，从电影当中走出来就变成了很多朋友们在这个不同的场合，尤其在学校里面特别流行。 嗯， 不然要朋友做什么？欠朋友的一辈子情其实都不是欠啊，朋友之间是没有所谓的相欠的。 哎， 这是喋血双雄给我们的经典之一。 我就觉得啊，这个翻拍它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啊，其实正是在于时代的这种差距啊。你看那个80年代时候，就是类似的这种情感啊，就非常的多，是吧？在这个现实世界啊，尔虞我诈，尤其是江湖之上啊。讲究这个朋友之间的这种情感，是吧？这个， 哎、啊，你觉得不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已经在电影当中呈现这一幕了。 嗯、 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已经不太适合这个， 嗯， 江湖了、 嗯？ 刚才提到了、 嗯， 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要变化了。 对， 哎，其实老一套已经不吃香了， 哎， 已经在这个规则当中好像没有自己的生存的空间了。 对，你看，其实包括这《英雄本色》，它也有这样的， 对对对， 一种情感在里面，是吧？可是你看呢，往后啊，你比如说到了这个，我们说以同样是黑帮题材哈，到《古惑仔》那个年代， 嗯， 他就不这么写故事了，啊，他不是把这种情啊，放在突出的这个位置， 嗯， 大家流行的也都不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了， 就是不这么对话是吧？ 哎，他这个方式就变了啊，江湖的这个腥风血雨啊，似乎是大家更加想要看重的啊，好像这个朋友之间的情谊呢，是吧？这八十年代特别容易啊，拿这个东西拿出来做文章，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看点发生了变化， 嗯， 对吧？ 兴趣点变了， 哎，那么在今天如果要重拍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如果你同样处理的话，大家会不会来买账呢？是吧？ 嗯， 如果你把这个变了，那是不是大伙儿觉得你这就不是这个喋血双雄了吗？是吧？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看导演怎么想，他是不是要咱们就打引号了，叫讨好今天的观众，是吧？ 嗯， 是不是要具有今天的这个时代特色？还是说导演就是要做自己，我就要重新拍《 英雄本色》？其实有人认为的失败地点就在于他跟今天似乎在衣着上、在布景上、在时代的那种面貌上是接近的，但是他的内核依然没有突破。 嗯，对， 依然没有更升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大家就觉得看着好像似曾相识，又觉得不 是 味道， 就是很奇怪， 对， 是不是？哎， 好，问问大家，这个今天我们说到关于这部1989年的经典啊，叫《喋血双雄》的导演即将翻拍的消息，让你想起了吴宇森导演哪一部是你的最爱？ 嗯，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等待大家的意见，来听听来自《喋血双雄》当年电影里的这首歌。其实我知道大家在等另外一首歌， 哦。 叶倩文在这里面有两首，我们先听听这首插曲，名字叫《随缘》。在歌声过后，我们下半时段四点有戏，今天还真的还有一段戏啊！ 哎，对， 今天赵亮要选择其中一个角色， 嗯， 要跟我来哎飙飙戏 啊！对，选哪个角色呢？咱随缘吧。 到底谁是小庄 啊？ 哎，这样说吧，谁是阿宝，谁是毛头？我这么说，英文这个《喋血双雄》的迷应该是能听得懂其中的暗语哈。 嗯。 到底谁是其中的哪一位？我们一会儿见。 笑声，我已未走过泪，开心写意，就会隔绝眼泪。是对过去都似水，不必追，点滴都洒心里，未问是与是泪。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a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要投降的那一幕， 嗯， 就是这个坏人把坏事做绝了之后，他做干净了，他把人都杀了，然后他要跟警方合作，为什么？他就怕你最后那颗子弹射向他， 嗯， 要求警方保护，这是在当时的港片当中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套路哈。 对对，这个电影当年创造了这个所谓的我们说暴力美学啊这样的一个影像风格啊。那么在今天呢，吴宇森导演还是要，甭管是要重新演绎，还是要这个致敬自己，还是 反正他是要翻拍了 啊，对，超越自己啊，反正他一定要翻拍啊，而且这个已经确定，当中的一个主角是女性啊，哎，所以 我们都知道，原来那个双男主设定里面的确有一个女性是一个配角， 对， 珍妮是叶倩文扮演的 啊， 今天你一说双主当中有一个是女性。一下就颠覆大家概念了。 哎，对了啊， 女杀手还是女警察， 所以你说这个，他这去翻拍这个，这感觉应该是个新的故事，是吧？ 嗯 啊，难道是个女警察？ 哎，你比如说啊，我就有种可能，我在设想、如果是其中一个是男主，一个是女主，这样双设定、 啊， 那么到最后他们不可能是这样的友情，对不对？ 啊， 发展出爱情吗？ 啊，就是以为是友情，结果是爱情， 是爱情， 或者以为是爱情，就其实就是没有。 那如果顺着原来想，就是两个人应该是同性，就是都是女主，双女主设定，那、双女主最后的友情。 像现在流行大女主，但是这个未来就是双女主比较流行了。 所以从《铁血双雄》新的一步开始，是不是就要这样变化呢？ 嗯、 我们看看糊涂的旁观者，他的回答是这样的：还不如好好的修复一下原来的版本嘛。不是泼冷水啊，去年追捕就是一个例子，老板给人留下印象太深刻了，要是这样的话还可以把变脸在国内可以翻拍一下吗？ 嗯， 要说这样的翻拍，当年在某个时期也把很多的经典，你比如说平原游击队，咱们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都是翻拍过的。 对对对对，他翻拍他跟重映是两个概念啊，翻拍有翻拍他的这个自己的意义、啊、 而且是不是翻拍的这个目标观众群和修复的观众群完全是不同的，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啊。 修复是找原来的人， 哎呀，这你像去年这个什么《奇门遁甲》，这不也是袁和平导演翻拍吗？ 啊，翻拍自己、啊、 也是35年之后。你像这是、我是根本就没看过原来那《奇门遁甲》 啊，是吧？啊， 1982年。 但是后来我记得张亮说看了两眼之后觉得，哎呀，原来的真好看。 这是我零岁是吧？零岁时候电影，我真的觉得哈。 而且你是看了现在的对比得出的结论吗？ 我觉得是原来的好看， 袁导真是气的、要命啊！ 我真的觉得原来的好看啊！这个虽然说呢，演员的配置、视觉特效远高于前作，那不用多说。但是我觉得从电影的内核，包括台词的这个、设计， 对、 真是不如原来的作品。 其实 反正这个票房也对得起的，投资2.5亿， 哎、看替哪户？ 投资2.5亿嘛，《奇门遁甲》，然后票房不过3亿，也就亏了1.4个亿啊。袁和平导演那么多作品呢， 其实你说到就是原来的台词好，原来的是剧本好。回到《喋血双雄》也是这样。那当年《喋血双雄》之所以那么受欢迎，一个是咱们可能看到的叫做暴力美学经典啊，那时候比较少一些，因为舞蹈几乎是在这样一个市场当中开创了这个题材嘛。 嗯， 那么他的这种表现方法当中有很多的例子，我们今天回到声音本身来说，就是从台词方面讲，他的的确确有很考究的地方啊。因为当时的我们知道，刚才上半时段听到那些台词呢，大家觉得哎是那个年代的记忆，可是对于那个年代的那个点来讲非常的刺激，他能够一下击中要害。那接下来咱们再回听一段啊，听到的这一段其实是当中的，我觉得你不是老说吗，一个戏要有戏弧。 嗯 啊，这双男主设定怎么样把兄弟的这种感情一步一步的推向最后的高潮部分？ 嗯， 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他们一开始设定的警察和匪徒之间，或者警察和杀手之间，本来是正邪势不两立的。 嗯 啊，但中间插了这个女生啊，叫做珍妮，叶倩文演的这角色是一个歌女，还有自己的专辑。她在酒吧里面唱歌的时候呢，被当时杀手周润发，他在执行他的任务的时候误伤了眼睛， 嗯， 然后就失明了。你看这个话题好像前两天刚说过，这样的故事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在后来这两位都出现在同样这个女性面前的时候，他们还得伪装自己。本身这个小庄这个杀手就是周润发的这个角色， 嗯， 他要装成是跟这个女的受伤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他是来为她治疗的。那这个警察来了之后呢，发现哎呀他们关系这么好，我怎么能进去就逮捕他呢？我应该有理有节的来嘛，是吧，一步一步的来。结果他要装扮成这小庄的朋友，所以就有了我们刚才说的阿宝和毛头。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台词，真的是太经典。 小心别烫着。 是啊， 不会，我很棒的，不会烫到自己。小壮，你招呼小宝去坐一下。 好的，进来坐吧。小宝， 好啊。 毛头，这场球赛你输定了。 是吗？看到底谁会输？你总是临门缺那么一脚。 你错了，我有最好的前锋。 可惜你的前锋是个瘸子。你一向都这么认真吗？ 是，容易的事我不做。 我也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相似。 你是说你我都不简单是吗？ 是。 你们聊得好开心啊，喝杯茶。 小心啊，别洒了。 对，不要烫着。珍妮，帮我招呼一下小宝。 喝茶。 谢谢啊。 不客气。哎，你也有朋友来了？ 不，是倒垃圾的。 哦，我没垃圾可倒。哎， 哦，原来他是修水管的。水管在阳台那边。 小宝啊，我总觉得你的声音很熟。哎，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我在酒吧见过你，我叫你唱首歌你不肯。 哇，你就是那个李先生啊，真是太巧了。 小宝，你跟珍妮好好聊聊，我去一下厕所。 我也去。 哎，我带你去，我房间还有个厕所。 原来这两个人要扮成发小，才能在这个珍妮面前出现。 嗯， 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来自《喋血双雄》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就是在珍妮的家里。其实还有一个角色，刚才把他忽略了啊，把他剪掉了。曾江演的另外一位警察，老曾 啊，老曾 啊。这段呢，其实是当中两个人感情，也就是我们说的两个兄弟情啊，两个人惺惺相惜一开始的部分。越往后发展，两人发现自己真的很像对方。 嗯， 虽然我是警察，你是杀手。结果呢，弄了半天，两人在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啊，对于这个正邪的这种标准方面，越发的相像。 嗯，对，没错啊。所以说这个电影当时这个一出现啊，它就是让人对这个电影有多种维度的这样的一种欣赏和喜欢。 对 啊，也是成为这个很多我们说现在啊非常知名导演的特别钟爱的一部电影啊。 嗯、七棒我非常重视他后半段的这个意见，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他说舞蹈不管是年轻的时候还是现在，其实从骨子里就是个特别重视朋友情谊、哥们儿情谊的人。年轻的时候对情谊的看法与理解，拍出了当年带有血气方刚和朋友情谊的《喋血双雄》。现在他翻拍换成女主的作品，总感觉是为了迎合观众翻拍。但是要是用原班人马，用现在这个年纪对情谊的看法来开拍，估计会很不错。 嗯， 我觉得综合一下他的意见，其实是今天我们对这个我们说对于情谊的看法，其实如果说兄弟感情事实上从内核来讲是不变的，但是表现手法是变了，对吧？ 嗯， 起码我们不会说出这样的台词来。 对， 然后呢，如果是两个双女主的设置的话，用他刚才那段话来讲，今天对情谊的看法来开拍，那就拍成七月与安生就可以了。 嚯， 是吧？ 哎呦，其实我觉得啊，要是让我当编剧，我就给他这么写一个。 哦，有主意 啊。这个喋血双雄呢，这双雄啊已经都老了啊，一个是老警察，一个是老帮派，是吧？老帮派早已退出江湖啊，这个 我听个老帮菜 啊。嗨啊，你别老往自己身上想啊。这老警察呢，由于某些原因生活所迫，是吧？哎，不得不要接触到这个帮派分子，而且你想，他年轻时候他得罪过很多人呢，对吧？哎，也就是说呢，在年老之时啊，这个警察呢，他遭遇到了生活上的这个危机 困境。 哎，这时候他的那个当年的那个是吧？那个双雄的那个熊二是吧？回来了。 不行，熊二在那天上映里面已经去世了。 不是，咱们是翻拍 翻拍， 就是老年版的啊。这样一拍啊，我觉得大家至少从感情份上是吧，老导演老演员，对吧？就是像那个金刚狼 打了感情牌。 哎，这个感情牌他打的他就是对劲儿，是吧？你说你重新你再找年轻人拍，然后还按当年那个是吧青春靓丽那个范儿是吧再拍，很难受到年轻人的这个买账， 是吧？ 对， 英雄本色，我觉得就是一个例子。 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 哎， 恐怕在这个时候再拿老的主题出来，是不是还适合今天大家的审美和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点呢？ 嗯， 就不一定了。 嗯， 但是如果说看过当年的《喋血双雄》的人，一定还记得当中那些特别让人血脉奔张的、特别让人触动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的这段台词，我们来听一听原版是什么样的。一会儿我们要听一听赵亮和张帆是如何来演绎当年的经典。 嗯， 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一段，其实很多地方都给他一个名词，叫做惺惺相惜。 嗯， 因为他们俩在这一段里面已经敞开了心扉。 谢谢。我知道你本来可以一枪打死我， 在我没了解敌人之前，我是不会随便杀他的。 你了解我吗？命运有的时候还真会开玩笑，想不到了解我的竟然是个警察。 其实你是可以放弃的。 我也想过，只是我承诺过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我能像你那么潇洒就好了，有时候我想做的事情却做不到。我相信正义，可是没人相信我。 好人通常被人误解的。你一点也不像是个警察。 你也不像个杀手。 很抱歉连累了你， 我只想知道谁是幕后主使。 行有行规，这个我就帮不了了。 我也知道你不会说的，不过你要走的路很长，要格外提防，我还是要抓你的。 刚刚听到的《喋血双雄》当中又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非常有亮点的一幕啊！ 嗯， 两人坐在湖边，一场激战过后呢，终于哎向对方吐露心声。 哎，这特别像这个，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这个故事，是吧？ 啊、 就是交战的双方，他对敌人也好，他有一种敬意， 哎、 是吧？他有这种感觉， 啊、 是吧？有点像三国战场上， 三国和水浒里边都有啊。 哎，对了啊，而且但他们那个是什么呢？他们那个连针这个错节的，盘针错节的，他往回找不着吧？他都能找到是亲戚，是吧？哎，这跟那个还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舞蹈受到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熏陶还是非常浓厚的哈。来，我们来听听赵亮怎么演绎谁来着？李英哈，就是李修贤、 啊， 李警官。 对，今天我比较休闲嘛，赵修贤。 哎，赵修贤，李 Sir， 赵 Sir。 嗯， 咱们差不多三二一就要开始了。这一段来自赵亮和张帆四点有戏《喋血双雄》。我知道你本来可以一枪打死我， 在我没有了解敌人之前，我是不会随便杀他的。 你了解我吗？命运有的时候可真会开玩笑，想到了解我的竟然是一个警察。 其实你是可以放弃的。 我也想过，只是我承诺过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 我能像你这么潇洒就好了，有时候我想做的事情却做不到。我相信正义，可是没人相信我。 好人通常被人误解的。其实你一点也不像是个警察。 嗯，你也不太像杀手。 很抱歉连累你了。 我只想知道谁是幕后主使。 行有行规，这个我就帮不了你了。 好吧，我也知道你是不会说的，不过你要走的路很长，要格外提防，我还是会抓你的。 你来抓我呀。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啊，这个我们叫调侃版啊，忙里偷闲说的啊，这是调侃版。 嗯，啊，这个于海也说了啊，这个徐克也翻拍了自己的电影，确实啊，我们说这个《蜀山传》嘛，《新蜀山剑侠》，他也是对当年自己拍的那个呢不是很满意啊，导演自有自己的这样的看法。 嗯， 所以我觉得呢，导演的工作就是要拍下去啊，他翻拍自己也是对自己负责任， 嗯、 也是希望要完成自己心中的那个梦。 嗯啊，嗯，那个小请求啊，就评价一下呗，评价一下刚才的对手戏演的怎么样？ 还有自己评价自己、啊？ 你评价我呀？ 行有行规，这个我就帮不了你了。